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本市遭遇沙尘天气， PM10 最高峰达到了大约每立方米2000微克，浮尘天昨天夜间逐渐减弱。专家介绍，霾彻底消散要等到四月初冷空气势力较强时，请听报道。 三月以来，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其中内蒙古中部及华北等地降水偏少3到8成，气温偏高2到6度，这些条件都是沙尘天气的有利因素。国家气象中心首席预报员桂海林解释了本次沙尘天气的成因。 这个是一个蒙古气旋，就是随着这个系统的这样一个东移北收的东北地区，另外这个华北包括内蒙古的这样一个大陆，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叫做沙尘天气。例子的话，基本上是来源于这个蒙古国，经过我国内蒙古这样一个地区，然后最后到华北，最后影响到北京。 北京市气象局首席预报员翟亮进一步解释说， 北京上游的沙尘地一般都在内蒙中部或者是外蒙，都有一些沙地，当有这种气旋大风的时候，就会把地面的沙子吹起来。气旋它的封面附近是有很强的上升运动的，它就会把这个沙子抬到空中，再随着这个气旋高空的这种偏西气流或者西北气流向下游输送，就带到北京的上空了。刚好沙尘离这个气旋的中心区域越来越远，它的上升运动不足以拖住它的时候，就沉降下来了。 翟亮介绍了北京浮尘天气、气温、霾等的变化趋势。 四月初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会有大概到5到6度的这个下降幅度，最高气温能够在20度到19度。 霾的话，因为冷空气势力比较弱啊，最近几天会逐渐减弱，但是完全消散应该还是要四月初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内油价迎来2018年第三涨，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开启。由于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持续上升，受此影响，国内汽油、柴油的零售价格也随之上调。本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从明天0点开始，每吨分别提高170元和165元。北京教育委员会副巡视员冯红荣昨天透露，2019年北京小升初将取消特长生招生，以减少家长和学生进行盲目培训的情况。北京将严查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昨天发布2018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情况。分析显示，三城一区成为吸纳就业新的增长点，用人需求占比为 37.6%， 同比上升了 7.8 个百分点。中心城区用人需求占比降低，区域分布更加合理。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移动预约系统昨天在本市除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外的12个区和亦庄开发区上线运行。新建房屋买卖、存量房屋买卖、抵押权首次登记三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可以实现移动预约。国家境外餐比制剂采购服务平台近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上线。此次上线的境外餐比制剂采购服务平台将为国内仿制药生产企业提供餐比制剂查询、需求订购、境外购买运输等服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关于天气情况呢，小东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温度吧。 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转四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呢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啊，而且今天中午到下午能见度也是逐渐好转，风力也不大，天气条件比较适宜交通出行。接下来是我们的四点有戏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下午4点06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推送还是没跟大家见面吗？我不太清楚啊，这个 好像没来。 等一等吧，这两天反正天气也热，路上可能有点堵啊。希望大家呢， 这堵不堵跟天热没什么直接关系。 有啊，这天一热啊。大家心情烦躁啊，有时候难免这个磕磕碰碰的，希望大家出行平安啊。刚才我说这个堵，其实是说咱们这个微信推送，如果大家没有等到的话，先预告一下吧。因为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它跟戾气有关系啊。 这戾气， 戾气有关系，谁戾气最大呀？李元霸是吧？ 啊，是 戾气。 怎么你要开书了是吧？ 不是、啊，开书我得跟你学。 你要说什么？ 《隋唐演义》不说这个啊？ 啊， 我说戾气呢，我是说，有人说 你戾气比较重。 嘿，戾气呀、啊！我说的是大戾气， 大 力士 啊啊啊！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说下了戾气了，哎，下了功夫了， 嗯， 这个卖了戾气，卖力气去宣传、是不是就有好的收获？ 啊， 这事儿。今天咱们就来讨论一下电影是不是也遵循这个道理。 嗯，这个使了劲儿了啊，下了功夫了。 嗯， 但是呢你们不给面子，你看 谁不给谁面子。 哎呀、 就是 说是最近的这个几部电影啊，也不是最近，最近几年的几部电影，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 不给面子。 都是奥兹辈的啊。 对，奥斯本，奥什么呢？ 奥斯卡， 奥斯卡，不给奥斯卡面子是这意思。 有这个叫奥斯卡光环的啊，怎么这么说呢？从这个最近的《水形物语》来看哈、昨天、 这是奥斯卡的这三项大奖， 对， 是吧？ 最佳影片啊，对于它是不是值得这个叫名副其实啊，这种讨论和争议声其实一直都没有断，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包括同时正在这个上映的三块广告牌，很多人认为它从各方面的艺术价值上超过了《水形物语》啊。那么甭管怎么说，咱们这个英雄好汉啊，这个各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是吧？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今年《水形物语》又是如约而至。我看到票房过亿了哈。前天看这个数字还没有过1000万，哎呀，很多人着急啊，着急是什么呢？一方面你说下了大力气宣传了啊，这个比以往的宣传力度都要大啊。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小李子那一年哈，他的这个那个他那是熊大还是熊二来着？ 你是说奥斯卡那个 啊， 荒野猎人 啊？那是熊几来着？ 熊。 这啊，那就一部是吧？ 哎呦，我的天哪，没拍续集啊！ 不是那个、啊，对，那个《荒野猎人》要不是小李子来到这个中国来宣传，嗯、要不是大伙儿可怜巴叉的，你看到？ 你觉得那个奥斯卡的大热门也不会有好成绩？嗯、 哎、嗯，那个当然它有它的特殊性了，咱们一会儿再说哈。就是说，其实你看奥斯卡获奖影片。到了中国之后， 在观众心目当中，一听奥斯卡，还觉得挺厉害的，是吧？ 当然了，这是一个，就是这个奖项， 虽然是美国人的奖项， 对， 但是在电影艺术上，它还是有贡献。 就这么说吧，这个几大电影节，我们其实特别或者说最关注的，无非就是戛纳呀、奥斯卡呀、柏林啊，是吧？ 威尼斯， 哎，威尼斯，就这几个电影节嘛。那么 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 对，那当然是。但这咱自个儿的，咱是这个自个儿孩子，咱自个儿 谦虚一点不说， 对，哎呀，还谦虚的，你说了啊。但是就是奥斯卡电影，奥斯卡获奖电影，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啊。越是这种获奖的，而且大家都捧着呀，就是说，哎呦，你看今年哪部特别好啊，然后那个获奖的没获奖，遗憾呀，怎么怎么着的。结果到中国一上映，这票房反而啊，没有那么的强势。 越是宣传的那么厉害的奥斯卡的大热门的影片，越在中国没有那么厉害的票房和市场。 对，你说这个《水形物语》已经不错了，《水形物语》这个13天1.3亿是吧？ 1.03亿 啊，那么它的宣传已经是无以复加之地步了。一般来说，你说奥斯卡那个获奖影片最佳影片那么多大奖。他可能说放得下身价来进行一个，就是连海报都要给你进行一个本地化的这种包装嘛，是吧？那个海报做的啊，居然套用了我们一个歌词：“我的爱如潮水，将你我 包围啊， 包围啊，是吧？” 哎呦，我的 水形物语怎么看怎么像就是那个神秘的组织字幕组，像他们做的海报一样。但其实这是水形物语在中国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海报， 也就是针对中国市场，其实是下了很多的力气和功夫的。 对啊，怪不你说你这力气比较 厉害啊！哎，不光是《水形物语》，咱们老提《水形物语》啊，也说说别的。这奥斯卡从去年底到今年，跟咱们见面的影片有很多了。也就是说，这届奥斯卡啊，这届奥斯卡其实评出来的影片，在中国内地上映的，在咱们这儿上映的，跟大家见面的作品有很多。除了《水形物语》和《三块广告牌》这两个比较大的热门之外，像去年来的《至暗时刻》， 对， 《敦刻尔克》， 《 银翼杀手2049》，《寻梦环游记》，《寻梦》当然是。另当别论啊，因为《寻梦》大家可是看的人很多呀， 对， 那票房不错。 还有之前的《疯狂动物城》也是如此啊。 是， 咱这动画片的那个放到另外一领域、 那咱们就说说这几部啊，像《至暗时刻》，《至暗时刻》呢，最终票房在中国市场是3731万。您现在都说这数字，您都觉得都想抹眼泪是吧？ 我以为要抹脖子呢， 不这不行啊，这太极端了。还有。敦刻尔克，敦刻尔克，这算是这是最好的成绩了，因为是有诺兰导演嘛，哎，他的当年的那个《盗梦空间》一下是点燃了中国人对他的热情， 还有那个三部曲， 哎啊，所以他呢是一个月拿到了3亿4000万的票房 啊。 那么再有一部，你如果说啊，《银翼杀手》， 你居然把敦刻尔克放在这个系列里，哎呀， 敦刻尔克是奥斯卡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剪辑和最佳音效效果， 稀罕他那最佳剪辑， 我的妈！ 你不给我们最佳影片，你就好意思你提我们？ 去， 别给我们放在这里边比较。 那我再跟你说一部，《银翼杀手2049》，这也是很多人啊，就是科幻迷，包括当年看过《银翼杀手》的朋友，非常。非常期盼的，对吧？也来了，这也是奥斯卡这一届的最佳摄影和最佳视觉效果。结果呢，拿到了还不到8000万，7600多万的成绩， 又要抹眼泪了。 反正也不知道抹哪儿了啊！这些片子都是这一届奥斯卡的热门，而且都是获奖，至少获了2项奖的。 是这个 结果，在中国的票房都不行、 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啊，这个《三块广告牌》跟《水形物语》啊。其实如果不是奥斯卡的加持，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问题的核心。 所以其实是有了这个光环之后还是 对 不行 对。其实三块广告牌呢倒也还好了，主要我觉得还是这个《水形物语》。你说啊，我就为什么说你不能拿敦刻尔克来跟他进行比较，敦刻尔克他不是说 好，他顶的是奥斯卡的光环，那是因为诺兰拍的，大家觉得哎，奥斯卡可能今年能这个垂青的， 对吧？ 或者说奥斯卡哎， 因为那么多年了， 哎，这个你也应该差不多意思意思了，是吧？ 意思。 你要是还不给我们讲呢，我们也不拿正眼瞧， 就没意思了。 我们也不拿正眼瞧你，是吧？就是诺兰他自有自己的这个身价和他在中国影迷当中影响力。 嗯， 但是我们说这个陀螺导演，他并不是 《水形物语》的导演， 至少他在这部电影之前啊，他并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哎、对， 所以说他来到中国受到大家的重视也好啊，这个还是因为他在奥斯卡上获奖了。 所以这么大一个光环，为什么有了这样的光环，反而在中国市场的票房不利呢？我们马上要为大家连线一位专家。刚才我们俩说了各自的一些小小的观点了，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专家汪一兰汪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件事情。 嗯， 一兰您好。 依兰你在吗？ 赵亮，我们又见面了，电影号的见面。 虽然没有见面，但是在这个我们提到这个奥斯卡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起了汪老师哈。刚才说到这个，凡是奥斯卡这些年的这个大热门的作品，好像到了中国的内地市场之后，在我们的票房方面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在这个问题上，依兰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有矛盾的事情？ 我觉得事情大概是一方面是因为奥斯卡评奖它确实是带有美国本土的很强烈的政治正确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斯卡的结果出来之后，连续有好几届不管是业内就是产业界，还是学术界，还是影评人界，对于奥斯卡的这个口味也是纷纷表示越来越摸不懂了。当然事后复盘呢，都会觉得还是政治正确在奥斯卡评委眼中心中是第一位的。这个从今年的这个《水形物语》对决《香港王牌》就可以看出来，《水形物语》从导演还有主演的身份背景，还有包括他们所各自代表的这种非主流人士，都可以看出来他们是非常强调政治正确和就是西方的左派的那个价值观的，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一个是中国这个市场上啊，如果是这些片子它假设说没有奥斯卡这个光环的加持，那它可能票房就更加的不如人意了。另外美国的艺术电影还有独立电影在中国的这个接受度，毕竟现在虽然是逐渐加强，但是跟主流的商业大片来说它还是小众。一二线的观众，我们现在老叫强二线观众，它接受起来现在是越来越好，一线它肯定不用说是最好的。那么它强二线以下它能否下沉？比如说我看到敦刻尔克他在宣传的时候，他居然有想过请张忠昭将军来跟这个诺兰 对谈。张召忠先生是吧？ 对，张召忠将军。然后虽然说这个活动后来被取消了，但是跟他们的那个宣传聊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这个想法也是希望做市场下沉。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可以说是中国弱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主流观众的口味，就决定了这个票房最后能走得多高。所以这也是奥斯卡获奖影片在中国它所必须要面临的现实。 刚才您提到的敦刻尔克，包括我们也说到了水形和三块啊，其实还有几部我们刚才也在聊，像至暗时刻这样的影片，像银翼杀手2049这样的影片，其实按理说在来之前好像有一些影评人的预测还是不错的，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他们的票房呢也没有太好。你像我们刚才说至暗时刻的最终票房是3000多万，而这个银翼杀手2049呢最终票房也才7000不到8000万。在这两部影片上，你觉得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造成他们在中国票房的不利吗？ 我觉得《至暗时刻》它是个典型的人物传记片，它跟那个当年那部国王的演讲非常像啊。首先都是有英伦的背景，同时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著名的人物。但是关键是这种题材和利益在中国就是可以感同身受的，然后观众们对他感兴趣的，就注定是目标观众是受过教育、受过良好教育的。而且是对这种历史性的题材和世界范围的这种著名人物、国际关系上面的著名人物感兴趣的人，然后他可以对这个片子有兴趣，这是这本身的这个影片性质、内容性质就决定了的。《银翼杀手》它是科幻题材，它占了一大优势，因为一般来说普通观众他会觉得《银翼杀手》它是不是大片儿， 然后觉得场面会很宏大， 嗯， 但是这个调性比较冷峻，而且它又是一个在科幻这个类型里面比较的就是 另类一些， 不同，对，不同寻常的，甚至是有一些反类型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它在后续的那个口碑传播，然后当时我们就很遗憾说《银翼杀手》这个片子它作为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大 IP 而且是经典 IP， 它其实它可以启动一些降维打击，就是因为它有一批骨灰级的死忠粉，然后来给普通观众去普及。 谈到这样的一个现实问题啊，就是我如果跟随着您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时间的向前推进，我们的这个电影市场的构成的观众的变化，那么会不会在以后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一种趋势也发生变化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是越来越多了，这个当然是跟高校扩招有关，但是总体来说是普通观众的文化素养还有对 欣赏口味 了，对，欣赏口味也是越来越高了，然后所以说现在的美国大片其实慢慢也遇冷，然后高品位的影片像我们的《丧龙老牌》也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 所以我也看到了一连是充满信心的哈。 谢谢，我们现在还是做自己做一个广告，还是欢迎大家来继续一连来看《第三度嫌疑人》。 对，《第三度嫌疑人》来自市之愈合啊， 对， 日本的这部电影， 这个一来也是举着三串广告牌说的啊。 这个它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31号啊，明天啊，对对对， 明天就会上映。 30号，对， 嗯， 好，谢谢一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好吗？ 好，谢谢，再会，谢。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知识电影专家啊，一兰老师也上次是跟我们说到了艺术电影的问题，这次呢，请教了一个关于这些看起来可能有商业属性，但是在中国依然顶着奥斯卡光环拿不到好票房的电影。 哎，其实你要说这个过去20年当中在内地上映过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我们说获此殊荣，获最佳影片殊荣的其实就5部啊，《泰坦尼克号》 就是跟咱们见面了，在中国大荧幕是吧？ 对，《指环王》第三部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国王的演讲和艺术家啊，但是你会发现啊，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 趋势，其实 看看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那不用说了，《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三》那都是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 毫无疑问，《泰坦尼克》现在为止在影史的票房上还是 对 最高的几位。 对，之后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其实也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就是你可能看到这个奥斯卡的口味的变化。就获得最佳影片，他可能他自己的一种。选择就是偏向于某种类型的电影，对吧？所以你看国王的演讲和艺术家几乎就没有什么动静啊， 好像 艺术家票房很低， 最惨的是吧？ 艺术家应该累计票房是424.5万啊，这个你要不留神你还以为是哪个一轮游的这个中国某部什么，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种 一日游的影片 啊，一日游的影片， 其实他是获得了奥斯卡当年的5项大奖， 对 吧？ 并且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多少宣传啊，而你即便是说一些这个，我们说，比如说像， 而且没记错的话，他当时以黑白的这种 没错 影像风格， 对，你就是像比如说类似于《血战张巨岭》这样的吧，虽然《血战张巨岭》也不同于，这个普通意义的这种反战题材的电影啊，你像当年的这个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 哦，《战马》 票房也就是1亿多。是吧？也没有太高的票房。 战马虽然说啊，最后没有获奖，但是他提名提得多。 对，就是我们说，刚才我们说了，20年内奥斯卡最佳影片就那5部，剩下的他都是获得各种提名或者叫热门， 对对对， 奥斯卡热门影片。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概念也可以放大一点，就是但凡是沾了这个光的哈，热门它本身这个提名，我刚才没有说嘛，提名之后啊，据说对影片在北美市场啊。是有巨大影响力的。你像今年这个《水形》和《三块》，说当时去年提名以后啊，刚刚一提名，在北美市场就翻倍的票房。但是在中国市场，你提名之后怎么着？提名之后我也不会太看的。 对，这个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这种票房的认识吧，现在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就是大家并没有完全将。票房和电影本身 的质量挂钩， 品质来进行一个挂钩啊。当然了，我们希望自己喜欢的电影票房高一些， 肯定是吗？ 也有很多人， 我喜欢的球队进球多点 啊，也有人就是希望我喜欢的电影票房少一些。 哎呦， 真的啊，就是那种一种 小众 私房菜的感觉。您票房那么着，那哪能显出来我品味独特呀？ 这是你这么想的吧？你对于我，你这么想。这样吧，我们还是要问问大家啊，在今天的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也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究竟您是不是也发现了跟我们看到的一样的状况？ 嗯， 您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专家的意见，我们俩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看法，我们也想听到更多人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嗯，这个回头再说说水星物语啊，水星物语人真是卖力气了，是吧？除了我们说海报上做了一番的这个接地气的这个迎合咱们中国 市场 的啊，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些改变啊，甚至这个编了一些词儿，叫什么爱如潮水把你包围，你这个就感觉到跟他这个西班牙的，他不是西班牙导演能说出来的话是吧？啊，另外， 当年潘神的迷宫没这么宣传过， 对呀、啊，我觉得他越是这样吧，其实就越觉得说，反正我个人觉得 有点故意为之， 对，我觉得有点变的话，可能这个宣发公司 有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啊，反正我觉得其实他并不是说爱如潮水的意思。 嗯 啊，这个什么如潮水呢？不知道，他本来他就不是潮水啊，他是这个怪物他生存的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你会发现这个宣传并不贴合实际。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大家去看《水形物语》跟这种宣传，恐怕关系也不太大。 嗯，我们刚刚七棒怎么说？这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的意见是这样的，他说：“说一句不爱听的啊，真正喜欢电影的，为了电影自己去电影院去看的，他觉得还是少数。 嗯， 他说我们大多数呢，可能跟风还是情况比较多一些，或者全家欢，要不然就是情侣。 嗯， 他们说了嘛，看电影比逛商场要便宜， 是吧？我跟您说啊，那该花钱还得花钱，是吧？这个还有这个张天母说《水星物语》还下功夫什么呢？ 嗯， 居然啊，打造了一个叫做同名的主题歌，这个推广曲的力度你看看，我们一般说电影的推广曲五花八门，但是你说有这么直接的吗？ 对， 并且 我们还曾经批判过，就是挂的不好， 对， 对吧？ 这回好的不得了，它就是完全的融合，在这个歌的结尾还有电影原声的这个体现， 哦， 主题非常的契合。另外你没看着是谁唱的， 就这两年非常独特的， 关键他唱的什么，大鱼海棠吗？就是水里边的事儿吗？是不是 您这个超链接啊？ 大鱼海棠跟美人鱼是吧？它是怎么都是鱼类吗？ 所以由周深这位歌手， 哎， 还是为《水形物语》这部电影，这是量身打造的。 没错，哎，所以我们说呢，这个卖力的宣传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人来看见啊。 嗯， 其实我觉得吧，他这个宣传手段这么搞吧，并不高明。 嗯， 你知道要是我怎么做这宣发方案吗？ 那听听您的高见， 听听我的啊，我会这样做宣发。环太平洋当中啊，出来这么一湾奇怪的水塘，这个水塘当中出来一条美人鱼，你想不想看看陀螺导演在环太平洋外又有一番怎样的见地故事？ 天哪，这个联系一下，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如果不知道的话，因为环太平洋的第一部就是陀螺导演的作品， 对，第二部又是他的监制。嗯， 对， 你看一看《水形物语》，你这么宣传，你比得上人环太平洋的那个票房吗？是吧？大家说环太平洋没有第一部好看，可是票房那么高，是吧？《水形物语》大家说哎呀真不错啊，可是呢票房却…… 你说你这个想法吧，这么不尽如人意，我还是觉得挺有道理。 哎呦，谢谢您捧我啊。行吧，咱们上半段听会儿歌吧。 好，我们还是征求大家意见。 哎， 您觉得奥斯卡的光环究竟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这个票房啊，来的这些电影的票房没有起到作用是为什么？ 哎，一会儿咱们也回顾一下这么多年来那些带着奥斯卡光环的电影，他们的票房是怎样的啊。 听听歌，我们一会儿见。 最美的一曲，当我再次张开眼睛，世界如我的梦境，慢慢的靠近，伤痕的印记已被你抹去，空白的记忆原来一直在等你，爱是谁做的你，每当我想起温暖身体，紧紧地想你。 嘉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方向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营城子桥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路段呢，是车多，流量比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各位。 说说奥斯卡啊，在中国电影市场当中的票房为什么总是不利？刚才提到了几部电影了，今年是这样。其实刚才经过张亮这么一回顾，好像往年的片子里面这种情况也屡见不鲜。 来，回顾一下吧。啊，这个从哪儿开始说起呢？从我喜欢的一部电影说起吧。啊， 这是伤心的说还是怎么着说？ 2012年的《战马》累计票房1.1亿多万啊，不到1亿2千万啊。这个 2012年的时候呢， 2012年、然后呢，有一部张帆非常喜欢的《雨果》 雨果 这是不仅有特别多的提名啊， 也有特别多的获奖啊，最佳摄影啊、视觉效果呀、嗯、等等，音效剪辑、艺术指导都是获奖了。然后呢，从这个艺术层面呢，剧本、导演、影片也都提名了， 这都提名、 啊、对， 都是奥斯卡当年的热门， 确实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优秀的电影，票房只有2000多万。 刚才我还跟赵亮说、啊、我说当时选择的这个上映的时机呢算是还不错吧，虽然不是什么强档的时候啊，是在2012年的5月31号。 嗯， 那么如果是那个时候大概是接近咱们的六一，虽然没有到暑期、 嗯、 可是这部片子的属性还是有一定的指向性的。 嗯， 但是依然是票房非常的惨淡。 嗯，所以我们的孩子都看孙悟空去了啊，不看雨果了啊。一次别离，这也是2012年11月份上映的 这是当年的最佳外语片。 对、嗯、啊，累计票房400多万啊。然后就是12年的12月28号，艺术家拿到400多万的票房啊，这是最佳影片的。这个2013年的3月8号，《铁娘子》上映了，累计票房呢比《艺术家》稍稍高一点点啊、 嗯 也是没过千万。 这是当年的最佳女主角获奖的影片。 对、 嗯， 这是最佳化妆啊。 嗯， 这个对这影片还是关注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啊，咱们要光看这翻译这名字《铁娘子》，我那阵跟张帆说，我说你要不看这海报，你要不看着他这头像，以为花木兰呢，是吧？ 谁会这么以为 啊？或者是范梨花呀？ 哎呀， 是吧？啊， 所以就是普及的这个程度， 嗯， 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哎， 就大家熟不熟悉他们要拍的这些题材？ 嗯，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吧。 哎，再接下来这个2013年的《悲惨世界》6000多万，《被解救的江哥》不到2000万。 哦，被解救的江哥算是很好的电影。 哎，海啸奇迹5000多万。 嗯， 美国骗局，哎呦，我跟你说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看、 嗯、 克里斯丹贝尔的、 嗯、 啊，才2000多万票房，你说这是吧、 嗯、 我觉得这不可理解，这简直就是了、 嗯、 啊， 你恨不得再给自己给投2000万、哎、给补上。 2015年的模仿游戏也是非常让人诧异啊， 哦，讲图灵的那个， 哎、 嗯、 对了、 嗯、 又是卷福，你说卷福， 对对对， 那奇异博士那多少票房啊， 是 不是、 嗯、 啊，荒野猎人小李子啊，大伙儿就这么 就是冲着他去 啊、嗯、这么可怜他，3个多亿， 3个多亿、 啊、这里边我想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票房差呀， 嗯， 跟他上映的时机是有关系的， 就看他上的是什么档期。 哎，刚才那个一兰也说了，很多关注奥斯卡的这个人群偏向于呢，这个我觉得这样分类吧， 嗯， 就平日里边获取信息啊，多多依靠互联网啊， 嗯， 经常在网上趴着的啊，这个文艺青年们啊，那么这些电影上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有的它都是时隔半年以后了、 嗯、 啊、 嗯， 特别是这个，你像《美国骗局》《荒野猎人》《模仿游戏》，在此之前虽然还没获奖，但是大家在很多渠道多多少少的都看过了啊。那么，如果不是特别爱这个电影，恐怕电影再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种新鲜感。 就是说，他如果是第一时间来，他至少是让大家觉得我只有这一个渠道在电影院可以看到。 哎、对。啊， 所以我可能是可看可不看的时候呢，电影院是一个唯一的可以接触到它的东西。 嗯， 那如果是差那么几个月，都不要说是这个半年了哈， 嗯、 差一个月可能都差好多。 对、嗯、啊， 所以现在的同步上映可能也是在某些方面会弥补这样一个缺憾。但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呢，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么多电影里面，带着所谓的叫商业大片属性的，好像不太多。就是刚才提到奥斯卡获奖的这些东西，你比方说我们经常说漫威的作品在奥斯卡好像几乎是颗粒无收的， 嗯， 是吧、 嗯、 这么多年以来，那么商业属性强的是不是就更容易讨中国观众喜欢，这个是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现实摆在这里、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啊，有一些作品他也不是拿了奥斯卡奖，但是他在中国呢他表现很不错， 嗯， 像摔跤吧爸爸这样的电影， 嗯， 它是一种叫做什么叫正能量， 嗯， 积极向上的那种人生观， 嗯， 那么如果你反观三块广告牌，它也是反映叫社会人生，是吧、 嗯？ 它也是就是为了寻求正义， 嗯， 但是它的那个灰色基调， 嗯， 它是不是就可以就会让中国观众觉得望而却步？ 那我们就听听三块广告牌的预告片，再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感受，好不好？于海这位朋友啊，也说了三块、 嗯、 啊，咱们先来听一听。 好。 You ain't trying to make me believe in reincarnation, are you? Because you're pretty, but you ain't her. She got killed. Still no rest. How come, I wonder? Because there ain't no God and the whole world's empty, and does that matter what we do to each other? I hope not. I don't know what the police are doing. I hadn't heard a word from them in 7 goddamn months. I'll tell you this. I've heard an awful lot from them since I put them billboards up. Why do you keep a case in the public eye? They better have your chance to start getting it solved. And take me down and arrest me. They got nothing to arrest you for. Not yet, you ain't. If I had some food, I'd give it to you. All I got is some Doritos. They might kill you. They're kind of pointy. Then where would we be? 其实说实话，听三块二的时候，听的更多的应该是音乐部分啊。我觉得里面音乐确实不错。 嗯，这个于海说，这个有很多电影啊，跟我们太隔离了，没有办法代入。他说像啊，三块广告牌呢，他说这里边有讲美国人的这个民间的啊，特别接美国地气儿的这种生活啊。他说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就会觉得很无聊。 嗯 啊， 您说代入感是吧？ 这个四一说了很多哈，他说我们还是爱看视觉效果要刺激的啊。王子爸爸也说，奥斯卡再好，不是拍给咱看的啊。认同感也不一样， 不太一样、 啊、 对对对， 他也举了例子，我们很多电影拿到外国去，恐怕人家也不太认同啊。他说这个这票房好，那个就是环太那儿，就是特别就是给咱们拍给咱看的吗？估计呢，咱们票房肯定厉害。那遍地的中国元素， 中国元素 是吧？啊， 就是还是熟悉的，可能我们更能接受一些。 对，那景都变甜了嘛，啊、是吧？啊，景水都变甜了。 所以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在里面？就是你看啊，我们经常会提到说，有一些奥斯卡获奖的影片来了之后啊，宣传怎么说的？叫零差评啊。零差评这个词儿有的时候是吸引人的，但是你仔细一想，零差评是为什么？是因为看过这些片子的就是那些目标观众群，所以它不可能是有多少差评，那么这个零差评呢，只能在某一部分人那儿起到作用了。你拿出来给所有的观众宣传的时候，零差评它其实无意义，是不是？ 对， 就是我看过了，当然我喜欢，我不给差评。 小琪说，像刚才说的《银翼杀手》这样的，在国内上的时候和奥斯卡没关系啊。说这类电影 那时候还没有奥斯卡、哎、给他发奖。 对，说这类电影票房不好是各有各的原因，而那些有奥斯卡待遇的电影很多，又存在比如说题材太文艺晦涩，导致受众狭窄，文化差异比较大，使得国内观众看着要睡觉啊。上映时间又比国外晚，宣发不利，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哎呦，他把咱们今天观点全总结了一遍。 哎呀，我们这一个小时节目白做了，你看人几句话就说出来了啊。他说这个再有就是奥斯卡这个品牌啊，其实只对一部分观众有吸引力的 啊。就是说看电影能有多少人，看奥斯卡颁奖礼的有多少人，毕竟对大部分观众来说呢，水星物语和复仇者联盟之间差了成千上万只黑豹。 精辟 啊。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电影里面啊，有一部我在上半时段也说了，我说很特别，当然你也说，你说我们放晚一点再说，就是关于动画片的部分。因为奥斯卡获奖的动画片好像一直还挺得中国观众认可的，或者说最近几年的其中一些优秀作品，比如说寻梦环游记。寻梦环游记在中国上映之后呢，上映的时候也没有说它就是奥斯卡大热门啊，那个时候并没有这样说。然后它拿到的最终票房现在看起来是12亿。那么在这么多的奥斯卡这些作品把它加起来，你再乘个二可能也拿不到这个数字。这个原因是什么？一个是我们刚才有人也提到说合家欢的元素。带孩子看电影，我们往往是说没有合适的，没有合适的片源带孩子一块去，是吧？有很多电影我们都曾经说过，有一些片子是不适合你带孩子一块去的，但是这部电影完全适合。这个是可能会让中国观众就是给孩子找一个可看的东西。 因为这个动画片我觉得它跟就是其他类型电影它是特别不一样的啊。动画片来说呢，一般来说能到我们中国来引进来上映的哈，一般它都具有差不多的一种合家欢的属性。所以它基本不太存在说曲高和寡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它能够这个受到奥斯卡，尤其是其实动画片在奥斯卡还不如在安妮奖上的这个获奖的分量。 你说到的一个就是专业性的东西、 哎、因为安妮奖才是对动画领域、对动画片最高的一个肯定。所以你说奥斯卡获奖动画，或者说什么金球奖获奖 响动画，实际上并没有 代表着动画 其他电影，这个对他的肯定，让他来的更加的味道十足。 就是你的意思，人家这个竞争不如其他电影激烈吧？ 就是对一些电影来说，我就这么说吧，对一些电影来说呀，奥斯卡加持不加持并不重要啊。就像我刚才说的，诺兰的那个敦刻尔克是吧？你爱给不给是吧？尤其你给个什么技术类的奖项，我们都不拿这样瞅的是吧？哎，这个他 不一样， 不如这个，就是说不跟奥斯卡这个发生任何的这个联系。实际上，反正我的观影心态是这样的啊， 就是奥斯卡获不获奖，你都会去看《寻梦环游记》。 那当然是， 因为这个电影，你带孩子的人他就是这样啊。 哎，是是是， 这样我们既然说到了《寻梦环游记》，再来感受一下其中音乐部分。我说了，音乐现在对于这个动画电影，尤其是中国观众的影响是太大了啊！孩子都会唱 了。Ay de mí, llorona, llorona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这个音乐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还记得起来啊，这是当年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印度电影，就是因为是 英国 导演，对 对啊，根据印度作家的这个小说啊来改编的啊， 这部电影也算是当年奥斯卡大热门啊，但是呢，它能够很贴近中国观众的心理。是吧？ 对， 在某些方面来讲， 哎呦，那不就是我们也有类似的节目吗？关键 就这意思 啊，所以它很有趣啊。 是， 但是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啊，我们看到，获得的很多的奖项，其实从各个方面对它进行了肯定。除了有艺术类的，也有技术类的。所以说，这个电影它更多的能够让我们看到说，你的电影的好与坏，其实跟你奥斯卡是不是获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一个交集哈。如果你的电影足够，哪怕你不是动作片，你足够能够在人性上，能够在节奏上有一定的刺激性啊，那咱中国观众就是买账，是吧？当时我记得也是我们先知道这个电影特别牛啊，后来才得到的说奥斯卡垂青。 对对对对，所以刚才我们这个话，有的时候呢，它这个先后顺序确实需要把它摆正一下，因为很多电影它来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被奥斯卡所青睐。那么在这之后呢，有了这个光环，有了光环，我刚才还跟赵亮说，我说有了光环之后，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银翼杀手》这样的片子，它可能如果上映时机再 当下这个时候上也不一定能够拿到多少票房。 王子爸爸说，奥斯卡的动画不是盖的呀，全球的娃差不多， 全球的娃差不多、啊、 他说前几年的冰雪奇缘火成啥样了、嗯、小朋友们都是几刷，虽然爹妈都在影院里睡觉。 刚好司仪给这个观点有一个补充，他说我当年单独去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狮子王。 哦， 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最佳长片在中国市场也好，在全球也好，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 嗯，张文斌说呢，说现在就是看大片越得奖越高冷，越是影评人喜欢，观众越觉得他太高冷了。 嗯， 最后说一句，他说他认为啊，《水形物语》没有《潘神的迷宫》拍得好。 我还没有去看《水形物语》，但是《潘神的迷宫》非常喜欢、 啊，非常喜欢，是吧？ 嗯，其实现在听着音乐，大家又想起来那部片子了吧？张亮今天是特意给展示了一下，就《指环王》这部电影。 对， 你当年是三部连看是吧？ 对对对，啊、看的简直啊啊！《 指环王》当年奥斯卡真的非常认可。 嗯，看的我眼睛都直了啊！杀的一宿，我这个都已经疲惫了啊。Into the West 啊，这个去西部啊， 嗯、 这个奥斯卡加持到我们东方来的啊，这些电影 你看、它也有这个能取得好成绩、 对啊，这个票房也好，口碑也好，大场面是吧，我们期待以后奥斯卡多点这种大片吧，行不行啊，别老那么曲高和寡， 传说什么复联三啊、黑豹啊，是不是就有这种可能了、 有可能，我们拭目以待吧啊。好，今天的四点有戏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你是否会关掉电脑，放下手机，坐在一个舒适的地方，安静地回味着自己专属的记忆呢？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一定是少不了一杯优雅的红酒的。过去很多人喝红酒可能是基于各种社交场合，现在呢，更多呢是想找到一种品味，或者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而我有一个朋友，他喜欢用红酒去寻找画面感，他说不同的红酒总是能带给他不同的回忆，于是乎红酒与回忆似乎成了一个圆满的闭环。说起了红酒，可能更多人还停留在它是红色的葡萄酒的基础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到底如何品鉴一款红酒。很多人都知道法国是红酒的知名产区，基本上你去问身边的人觉得哪里的红酒好，他们都会提到法国的红酒。那么我们就首先走进法国的红酒。想要了解法国的红酒，一定要知道三个方面，分别是品牌、葡萄还有产区。首先呢是品牌，说到了法国熟知的红酒品牌，无论是从电影、电视剧还是生活当中，你一定听过拉菲。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拉菲的全称呢，是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拉菲红酒呢，就是指拉菲集团旗下酒庄出品的红酒，是被称为葡萄酒王国中的皇后。所以你说这酒能不好吗？第二呢，要看葡萄。葡萄的品种呢，决定了酒的风格。法国红酒比较经典的葡萄有梅洛、佳美、赤霞珠、品丽珠、希拉等等。不同的葡萄酿造出来的酒的味道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在购买时呢，可以看看葡萄的品种，每次去感受一下它的风格，这样慢慢的你也就知道什么葡萄是什么味儿了。第三点呢，就要选择产区。俗话说得好啊，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红酒也是一样，不同的产区生产出的红酒风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其中着重的来给大家讲解朗格多克产区，它生产的红酒可以说是在法国红酒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为什么这么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生产的地区餐酒占到了法国餐酒的60%啊，换句话说，更多的法国人选择这个产区的餐酒。这就是关于产区的一些介绍。那么说了这三点，喝红酒经验不多的朋友，以后在购买红酒时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选择了。有一些朋友说啊，你介绍了这么多，我们也知道啊，你说的红酒好，但是据了解啊，你说这种红酒，尤其是拉菲的红酒，价格不便宜，有时候还真舍不得花这个钱。没有关系，既然我把大家红酒的馋虫勾起来了啊，那我就要给大家负责。那么之前呢，我们与授权在国内销售拉菲集团红酒的公司进行了联系，进行了一番磋商之后，他们是同意拿出品质相当高的红酒，以很低的价格开启一次品尝活动。那么这次给大家提供到的红酒在拉菲集团可是很有来头的，它就是拉菲罗斯柴尔德集团荣誉出品的奥西耶西爱红葡萄酒。 据了解呢，平时这样一款红酒定价是比较高的，市场价是698一瓶，一箱是4188。由于这次呢是品尝活动，所以价格是非常低的，给大家立减了3000多，只需要990呢就能订到一箱。这一箱是有6瓶在里面，大家可以算一下，990除以6，算起来一瓶只要165嘛，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如此高品质的拉菲集团的红酒，真的是很难得了。所以想要品尝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19-9969 400-919-9969，打这个电话呢就可以订购品尝了。然后呢，订购成功啊，不管啊您在北京哪里呢，都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的。大家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电话呢是400-919-9969 400-919-9969。要告诉大家的是，由于价格呢比较低，所以这次提供的名额啊也不多，只有50个，所以想品尝到的话呢，这个打电话的速度啊也要快一点了。400-919-9969 400-919-9969。好的，看了一下活动，时间不多了，最后呢特别感谢拉菲集团奥西耶的红酒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市场价4188一箱的拉菲奥西耶红酒，今天990就可以买到一箱六大瓶，算起来一瓶只要165，电话是400-919-9969 400-919-9969。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本次品尝活动啊，名额呢是只有50个，订完即止啊。如果您没有订到的话，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还有点时间，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400-919-9969 400-919-9969。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坐在我对面的是我们老朋友志勇。志勇你好。 李想老师好，所有这个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今天志勇是要带来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直来给各位分享酒的，今天这档节目是特别节目，就是美拉图和北广购物合作一年的时间。 是的，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备受整个北京地区这个酒友的热爱，然后呢对我们的酒是备受好评，所以在这一档我直接这样开门见山，如果你平时时间段去订的话，就是六支，可能一支200块，你今天两支的价格买一箱 399 啊， 平时一箱酒是我们给大家的常规的力度， 没错， 全年可以订， 全年可以订，在这一档呢，我们直接给各位翻倍，买一箱送一箱，直接干脆， 因为合作了一周年， 没错， 庆生活动在直播时间当中 啊， 除了两瓶399的价格拿一箱之外 啊， 额外再加送翻倍一箱， 一箱，然后 一模一样的 啊，还没有完，这档节目特别节目， 嗯， 特别之处就是我们再给各位加赠1.5升超大瓶型的庄主挚爱庄主珍藏。接下来李老师，我要把之前所有说过的话啊，14瓶酒了啊， 14瓶， 399价格不变，每一瓶酒都是来自于法国，都是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核心产区， 对， 都是 AOP 的至高级别，之前叫做 AOC， 而且都是真正来自于法国的原瓶原装好酒， 非常重要，原瓶原装好酒，法国的美拉图老酒庄知名酒庄，而且是给大家带来了还有庄主珍藏的1.5升的特别型，对吧？两大瓶， 没错， 哦，两重大礼， 两重大礼， 今天 还没有 两重大礼，哎， 两重了啊， 嗯， 然后在这一档呢，我相信特别节目特别之有，再开放一支12瓶当中的750毫升标准瓶型，开放任意支来免费试饮，不满意了退款，不喜欢喝了退款，心情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 一分不收，全额退，也就12瓶标准瓶当中， 对 啊，这12瓶两整箱啊，你随便拆出一瓶来喝， 没错， 喝完了不喜欢了，全额退， 没错， 3重大礼，庆生活动专享， 专享， 对吧？庆祝合作一周年专享，那也就限直播时间， 没错了， 错过直播时间，大家打电话的话，还是399拿走一箱6瓶，这还挺值的。但是今天是拿走12瓶，再加上2大瓶14瓶，相当于16瓶的酒量，因为那是1.5升的2大瓶，还有再随便开出12瓶标准瓶当中一瓶，您自己可以尝， 没错， 喜欢留下，不喜欢全额退款。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说实话，志勇，这个活动的力度真的让人难以想象， 没错，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会有一个担心，这是真真正正的法国原瓶原装的 AOP 吗？因为上面因为我们运酒时间很多， 没错， 所以需要好久啊。 今天我敢保证，就是既然是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来合作， 对啊， 我们就敢保证品质，保证每一瓶都是来自于法国，从法国漂洋过海，从 从酒庄的这个酿造、生产、种植，一直到最后来到中国清关。所以说，今天每一支酒都是来自于法国，我叫做原瓶原装。 嗯，而且我要问一下，就这种口感。 因为它会更加的偏好国人的口感，它是一种混酿给各位带来这种综合的美感。